呢一刻啦，政府嘅官员包括系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啦，以及咧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亦都正系召开记者会啊，吓讲翻咧相关嘅一啲嘅个案嘅详情嘅。由于咧呢一位嘅菲佣啦系并无外游记录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即系初步相信啊，佢应该系属于一个社区感染嘅，系属于一个即系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啦。咁呢个咧亦都系令人关注嘅，就系会唔会有一啲变种病毒嘅个案，其实已经喺社区嗰度有一个传播链喺度咧。咁亦都会唔会令到香港嘅疫情啊，近日咧即系稍稍放缓之后咧，又会再迎嚟新一波咧？呢个都系值得大家关注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大家有啲乜嘢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讲一讲嘅。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4月30号朝早10点半，食肆提升换气量要求限期今日届满，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有关政策，多名议员批评政府唔了解当中涉及嘅成本，促请政府给予资助。立法会议员容海恩： 政府你会俾翻啲津贴啊？你可唔可以资助去买机啊？ 食环署副处长黄淑娴： 抗疫基金咧嗰、那个3.0咧，即系向财委会申请嘅拨款咧，亦都讲咗咧，希望呢个资助咧系可以爱嚟帮到食肆咧，系譬如喺通风上面咧，如果佢需要用钱咧，就可以去用噶。 11点，占领中环案，九名被告前年被裁定公众防扰等罪罪成。分别就定罪同刑期上诉，被上诉庭全部驳回。上诉人之一陈建文表示失望，会研究上诉至终审法院。 这个控罪是给了政府太多的权力，是会损害到公民权利的，特别就是煽惑他人煽惑那一条罪。在普通法的传统里面，应该要尊重公民抗命，是那种公共性和是非暴力的原则的。 入境处公开反驳审计报告引发争议，本身是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主席的石礼谦在内会上提及事件，要求政务司司长跟进。 所有任何审计处长出给立法会的报告，政府部门是不应该发表任何的公众的一个 debate 在这里的。提醒 CS 呢，就是希望他是执行他们自己政府的那个 circle。 下午2点半，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个案，包括2宗本地个案，其中1宗源头不明，是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确诊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啱啱咧，政府正系举行记者会啦。咁啊，根据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嘅公布吓，咁啊要求咧全香港嘅外佣喺5月9号之前要接受强制检测嘅。咁如果系接种咗2剂疫苗嘅外佣咧，就可获豁免。同时咧，亦都呼吁咧系外籍嘅佣工咧系避免一啲嘅聚会啦。咁究竟今次即系影湾园呢一个嘅菲佣嘅个案，会对香港嘅即系打抗呢个新型肺炎嘅呢一个嘅努力啊，带嚟啲乜嘢影响咧？电话旁边请嚟专家，就系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孔凡毅你好。首先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这位的外佣就是说他是相信是南非变异病毒株，还有也都有 N501Y 和 E484K 的变异，可不可以跟公众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说明了怎样的情况呢？ 其实这个南非的病毒株呢，其实就是那个传染性是比较高的， 即 如果比起原本的 D614G 那个现在在社区流行緊嗰個嘅病毒株，咁佢嗰個威力方面咧，其實就殺傷力就應該係一樣嘅，冇一個大嘅改變。 但係個傳染性咧就有啲報道咧都高講話係高大概10倍左右。咁所以個關鍵咧就係要最緊要係嗰個即係社區嘅感染控制啦，病毒嗰個嘅檢測啦，同埋最重要最重要咧就係嗰個疫苗注射。因為而家其實睇翻譬如一啲新即係最新嘅數據都見到譬如嗰個嘅 BioNTech 即係復必泰嘅疫苗咧，其實對於個南非嘅病毒株咧，雖然個抗體係跌咗，但係嗰個保護性咧都依然係好高。咁所以就最重要就係、是。要抵禦呢啲變種嘅病毒咧，其實就要盡快接種兩針嘅疫苗。 係嗱，不如我哋逐步去解一下啦。咁你頭先就話，即係南非呢個變種嘅病毒株咧，佢嘅殺傷力一樣，不過就劈個傳播力咧就係高10倍。咁至於嗰兩個嘅變異咧 ，N501Y 同埋 E484K， 呢個又係代表咗啲乜嘢咧？ 其實呢兩個都係一個激突，就係一個刺突蛋白表面嗰個嘅。一啲嘅即係所謂氨基酸嘅改變，咁呢個我哋其實一路都係會發生㗎啦，因為當個病毒不停咁樣係去即係繁殖或者演變嘅時候咧，我哋係會見到嗰個病毒咧係會啲基因係會有變異嘅情況，咁其實佢個變異都係喺一個嘅刺突蛋白方面嘅，咁換句話講咧，即係對於佢嗰個嘅，因為你知道刺突蛋白咧其實就係、是。令到個病毒咧係可以黐落去人類細胞嗰個 ACE2 嗰個嘅即係嗰個 receptor 嗰度，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係、是、令到嗰個病毒咧，因為呢個變異咧，令到佢嗰個傳染性咧係高咗。 嗯，咁至於呢個 E484K 咧， 佢嗰樣全部都係喺個刺突蛋白嗰度改變。 是哈，咁所以就影响咗佢嗰个嘅传播力啦。嗱、由于咧今次呢位嘅外佣咧，佢系喺社区嗰度揾到啦。其实会唔会系说明我哋社区系有一个隐形嘅传播链喺度咧？ 嗱，呢个我哋唔排除嘅，因为暂时要睇翻嗰个嘅检测嘅一啲嘅即系数据啦。会唔会有譬如已经有第二或者第三个嘅？即係所謂嘅層次啊，即係 generation 嘅一啲嘅即係擴散。咁如果冇咧，就即係話其實都仲係控制得到。但如果出現有譬如多幾重嘅擴散咧，其實就變換句話講咗咧，其實就嗰、那個喺嗰個社區嗰度咧，可能有啲隱形嘅傳播鏈。咁所以點解要做一個比較大啲嘅測試？同埋一個比較即係重要啲、大規模啲嘅一啲嘅隔離，就係呢個原因。咁但係始終咧，我覺得咧有樣嘢就係、是，如果嗰、那個譬如同一座嘅人士已經係接種咗兩針嘅疫苗嘅話咧，其實嗰個嘅隔離嘅時間係可以縮短嘅，即係譬如而家講緊3個星期，其實可以縮短到1個星期，甚或乎係可以做嗰個所謂家居隔離。咁呢個咧就會俾一個誘因咧，係啲市民咧去接種嗰個疫苗。 嗯，嗱，头先你有提到啦，即系其实如果要应对咧呢个变种嘅病毒株啦，其实最重要都系要疫苗注射嘅。咁系唔系伏必泰同埋科兴两种疫苗系只有伏必泰呢种疫苗先至能够应对到南非变种病毒株咧？ 嗱，暂时我见到个数据咧，就系见到系喺香港嘅两个疫苗嘅平台咧，伏必泰嘅疫苗咧系比较多数据，系睇到对于呢啲变种病毒嗰个嘅即系。中和抗體啊，保護力咧都係維持得到。咁而家科興疫苗咧，其實我哋暫時未有數據，但希望咧佢因為佢將會係即係世衞咧係將會係審批或者審批緊啦呢個科興疫苗啦。咁我係希望咧喺嚟緊嘅譬如一兩個星期咧，我哋會有多啲關於即係呢一個科興對於呢一個嘅變種病毒嘅一啲數據。 嗯，嗱，咁伏必泰咧，其实你头先都话要注射两剂啊嘛，咁其实如果注射咗第一剂嘅人士，佢对于呢一种嘅南非变种病毒株嘅防护力又会系点咧？ 我系知道注射咗剂咧，其实唔足够嘅，啊，呢个抗体系相对地系低嘅，甚或乎如果早期譬如接种咗伏必泰，讲紧系啱啱系2个星期嘅话咧。其實係個抗體都係處於一個好低嘅水平，所以我哋講緊咧係要接受咗兩劑嘅疫苗，同埋咧係14日之後第二劑嘅14日，咁嗰個嘅抗體就會係顯著係個保護力係會係好足夠，同埋嗰個抗體會好高。 咁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即系如果有一啲嘅人士佢而家只系注射咗一剂嘅伏必泰嘅疫苗，咁其实佢对于呢个南非变种病毒株嘅防护力咧，其实系都冇乜嘅，系咪可以咁样理解咧？ 系冇错啦，系唔足够嘅。 是哈，那咁另外亦都即係想请问呢，而家政府呢佢做嘅一个应对措施呢，就係要求全香港嘅外佣啦喺5月9号之前呢要接受强制检测。因为今次事件就涉及一位外佣啦，咁同埋亦都嗰个10个月大嘅 BB 女呢亦都係验出阳性嘅。你点样睇呢？而家集中喺外佣群组嗰度做一个强制检测，到底个效用会系点呢？因为我哋睇翻呢一位嘅外佣咧，佢嘅即系行程地点咧，除咗包括咗系即系东涌啦，亦都去过教堂啦，亦都去过呢个超市嘅。 嗱，我谂嗰个系呢一个嘅即系措施咧，系建基于可能系譬如外佣喺嗰个譬如紧密啲嘅接触，或者系譬如有啲情况要除口罩嘅时候咧。其實會係大部分係同一啲即係外佣嘅群組接觸嘅時間，同埋可能除咗口罩嘅時間咧係會比較長。咁所以咧嗰個措施咧係針對呢一方面嗰個緊密接觸而係去做，所以建議咧係嗰個外勞咧係即係嗰個外佣咧係去做嗰個嘅測試。咁但係始終咧最重要嘅嘢咧都係疫苗注射，即係我最緊要咧就係嗰個外佣咧，其實外佣。应该是尽快呢是去接种那个疫苗。咁呢个先正是可以长远来讲呢是维持得到那个保护性。因为你不能够即是譬如隔几个月又做一次，全部外佣做一次，咁呢个其实是即是治标不治本的。咁唯一可以治本或者是做到防御的目的呢，就是要是那个疫苗注射。 嗱，亦都有其他嘅即系专家就关注啦。究竟今次呢，如果系再揾到多啲嘅个案咧，就会唔会掀起一个第五波嘅疫情啦？咁其实近期咧，政府先至推出疫苗气泡，就某程度上咧系放宽咗一啲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嘅，譬如食肆啊，佢所招呼嘅人数啊，亦都可以再增加翻。咁另外亦都推出即系回港易啦等等。你觉得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哋宣布做放宽的措施，有没有必要去考虑收紧呢？ 暂时没有一些证据是有那个的所谓变种病毒的蔓延的趋势。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是有多些数据，或者看看来紧这一两个星期的情况，才作出进一步的措施。暂时是没有需要没有需要去收紧。 另外我亦都想请教埋咧，就系理大方面咧有一个嘅研究啊，理大医疗及科技资讯学系嘅研究团队咧，佢就研究咗即系近30多宗啦，包括嚟自印度、菲律宾嘅输入个案，做一个基因嘅病毒嘅基因排序啦，咁发现咧有10宗咧都系带有咧印度双重变种病毒株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释一下，即系呢两种嘅病毒株就系 B1617 同埋 B1617.咁究竟会系对于整个嘅传播力啊，或者系对于嗰、那个即系对于嗰个病人嘅损害，又会带嚟啲咩影响嘅咧？ 其实整体嚟讲都系讲紧同南非嘅即系变种病毒株咧，其实嗰、那个都系相类似，都系个变异咧系喺嗰个刺突蛋白嗰度。咁所以嗰、那个、那个威力咧，其实都系喺个传染性系高嘅啫。整体嗰个嘅即系病毒性嘅毒性咧，其实系同以前系相若。咁所以最紧要咧就系我相信去防御就系嗰个熔断嘅即系嗰个经济咧，系要持续落去。直至到嗰、那个譬如嗰、那个国家或者地方咧，系好少症或者冇，即系开始控制得到啦，咁先正可以考虑系放松。咁呢个我觉得系先最重要吓。 咁我想请教埋就系而家我哋嗰两款疫苗咧，伏必泰同埋科兴咧，对于印度呢个嘅变种病毒株嗰个防护力又会系点样嘅？ 我哋暂时未有一啲嘅即系好详尽，即系或者而家都仲系做紧一啲嘅测试啦。咁睇下我哋啲即系康复嘅，即系接种咗疫苗嘅人士，佢嘅抗体对于呢个印度嘅病毒株嘅反应系点样？咁但係我哋有理由相信呢，基于佢嗰个改变同埋嗰个同个南非嘅即係变种病毒係 其實都係有少少相似嘅，即係 in terms of 佢嗰個即係變種嘅情況。雖然佢多一個地方變種啦，我相信因為嗰、那個譬如伏必泰疫苗，佢嗰個抗體中和抗體咧係可以去到好高嘅即係嗰個度數啦。咁同埋個保護力，其實對於譬如南非嘅病毒咧，都係有好嘅保護。咁所以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咧，佢對於印度嗰個嘅變種病毒咧，都係有一個嘅即係幾好嘅保護嘅。 嗯，但系都必须系要打晒两针，而且打完两针之后，仲要等14日先至会有个效用嘅，系咪啊？ 冇错啦，系啦。 嗯，好啊，多谢晒你啊，孔凡毅教授，唔该晒吓，麻烦晒， 唔该你 吓，拜拜吓。孔凡毅咧系港大内科学系嘅临床教授，咁头先咧其实佢都解释得好清楚啦，就系佢认为咧要即系应对呢啲嘅变种嘅病毒株咧，其实最有效嘅方法都系注射疫苗嘅，而且咧亦都系要注射两剂嘅疫苗，再等埋14日咧，先至能够产生个效用嘅。咁今次呢一个嘅情况，亦都会唔会系激发咗更加多人啊，会系愿意主动去接种疫苗咧？咁除此之外啊，外佣嘅群体佢哋又会点样应对即系今次嘅情况？亦都会唔会咧多咗个外佣咧会去打呢个疫苗咧？咁啊，电话号码18-7231啦，大家都去打电话嚟咧发表意见嘅。咁其实头先亦都提到啦，外佣咧就要喺5月9日之前咧接受强制检测。咁政府咧亦都会增加多个嘅流动采样站咧，系供外佣咧做检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宣布，由于本港出现首宗源头不明嘅本地感染新型肺炎变种病毒个案，决定要求所有外佣在5月9日之前接受强制检测。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2宗本地病例，其中1宗源头不明，另外有少于5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的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患者是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39岁外佣，他上个星期五出现咳嗽，今个星期一向私家医生求医，并且在星期二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其后确诊。至于另一宗本地个案，患者是那名外佣照顾的10个月大女婴，她寻日病发出现吐泻，目前仍在检验她是否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两宗输入个案，其中一宗涉及一名由印度抵港的30岁男子，他在油麻地香港海景斯丽酒店检疫，另一人是由尼泊尔抵港的41岁女子。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贝里尔指责中俄借疫情开展信息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但是成为国际抗疫合作策台者。汪文斌说，美方一些政客在疫情爆发之后，不是采取科学合作的态度，而是将疫情政治化，将病毒标签化，大搞甩窝退群，散布虚假信息，借疫情对别国进行污名化。汪文斌又说，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医疗技术，但是沦为全球感染疫情和死亡人数最多国家，为美国和世界人民造成沉痛损失，美方应当吸取教训，停止政治操纵。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表示，东京奥运可能闭门举行，承诺确保奥运会安全。日本的新型肺炎疫情近日反弹，桥本圣子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承认，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让奥组委不能够容许公众入场，认为减少观众入场是奥组委能做的事，以减轻日本民众对医疗系统压力的焦虑。

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由于有一位喺东涌工作嘅外佣啦，佢就系确诊咗新型肺炎，并且系验出咧佢系带有变种病毒株啦。咁因此咧，政府就会有啲新嘅措施推行嘅。咁包括咧就系所有嘅外佣，全香港嘅外佣要喺5月9日之前咧接受强制检测啦。不过咧，如果佢已经系接种咗两剂疫苗嘅外佣咧，就可获豁免啦。咁除此之外咧，另外嘅一个要求咧，就系话即系啲外佣嘅申请工作签证之中咧，亦都会有个新要求嘅，就续约咧系必须要接受认可嘅新冠疫苗接种，咁然之后先至可以续约。咁劳工处咧会喺确定细节之后咧，就先至再作详细交代嘅。咁亦都系为咗咧配合全港嘅外佣嘅检测啦，咁因此政府咧亦都会系加一啲嘅檢測嘅站喺度嘅，咁食衞局嘅局長陳肇始就形容啦，就係因為係考慮到咧，就係呢一個東涌嘅呢一位39歲嘅菲傭嘅個案咧，佢係同早前另一宗涉及變種病毒株嘅個案嘅患者咧，都係屬於外佣，而感染源頭不明，亦都考慮到咧變種病毒株嘅傳染性較高，患者喺病毒潛伏期同埋傳播期間咧，係有機會曾經同其他外佣聚會及接觸，因此咧為審慎計，需要咧全香港嘅外佣咧係接受檢測啦。咁而與此同時啦，政府咧亦都係即係就住較早之前啊，有一名嘅印度裔嘅男子啦，咁佢亦都係帶有變種病毒株嘅，咁亦都係因為咧呢一個嘅個案啦，咁政府咧會係就住佢去過嘅地方，包括咗係長洲啊、海港城啊等等咧，要進行第三次嘅檢測。咁啊，呢个咧就系一啲嘅新嘅做法嘅。咁啊，稍后再有详情咧，再同大家讲。咁但系我哋电话号码咧1872311，大家点睇咧？而家外佣要喺5月9日之前做一个嘅强制嘅检测。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佢哋第时续约咧，亦都必须要系先打咗疫苗啦。咁啊，大家点睇？你点样同你家中嘅外佣啊去解释而家嘅情况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嗱，另外一个咧就系亦都唔少人关注嘅，就系寻日啊，疫苗气泡咧就正式系开启咗啦，咁亦都放宽咗一啲嘅防疫措施啦。咁特别喺食肆入边咧就分咗 A、B、C、D 四类嘅，咁当中咧喺 C 类同埋 D 类咧 ，C 类咧员工咧就最少要打一针。而顧客咧就必須要用安心出行，跟住咧就可以將個堂食時間咧延長到去午夜12時，以及咧每台人數係6人為上限嘅。而 D 類咧就係員工咧係要完成咗打咗2針，並且係過咗14日，顧客最少打1針，而顧客咧亦都必須要使用安心出行。咁樣情況之下咧，個堂食時間就可以延長到凌晨2時，以及咧每台嘅人數上限增加到去8人。咁但係呢，如果我哋留意返呢传媒嘅报道啦，就似乎呢寻日有一啲嘅酒楼啊，将佢个营业区呢划分为即係B 区啦同埋 C 区啦，咁但係 C 区嗰啲嘅6人台呢似乎爆满嘅程度呢就不及呢 B 区嘅4人台啦。咁除此之外呢，寻日都有啲食肆呢係对于点样可以下载嗰一个嘅应用程式呢去睇即係到底啲人有冇去打咗疫苗咧？亦都似乎有另外啲嘅问题出现嘅。除此之外啦，亦都系食环署咧，政府方面咧，亦都系拟定咗一啲叫做即系田子仔嘅 規範嘅樣本啦。咁但係咧，似乎亦都有一啲嘅食肆咧，唔係太知道啊，原來有一張新嘅咁樣嘅即係紙仔喺度。此外，亦都食環處咧係要求食肆咧按照唔同嘅顏色 A、B、C、D 咁樣啦，繪製平面圖嘅。咁但係亦都似乎咧喺推行上面咧，有啲食肆亦都話即係未有咁快知識嘅情況，亦都未做得切嘅。究竟整體嘅情況係點樣咧？或者你尋日觀察到嘅情況又係點樣咧？不妨打嚟18721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一間飲食集團嘅行政總廚啊許美德喺度噶，許美德你好。 Hey, 你好，大家好。 同我哋讲讲啊，嗱，你系即系一间饮食集团啦。咁其实你哋寻日个情况系点样啊？做唔做到D 区啊？定系净系只系做到 C 区啊？ 嗱，咁就应该咁讲啦。政府推出呢一个政策咧，系非常之仓促嘅。咁啊，即系同埋我哋作为一个业界嚟讲咧，都系比较难适应嘅。因为香港毕竟系有20多万嘅饮食嘅从业员啦。咁啊，你政府推出政策嘅时候咁仓促，亦都系将佢分划至到咁细致，咁变咗嚟讲咧，净系解释俾啲员工听啊，嗰度我哋都仲有排功夫去做。咁但系咧，总括嚟讲呢一个方向咧系好嘅，即系我哋业界大多数咧都系支持嘅。咁但系咧我哋而家仲做紧嘅咧就系只能够系将自己咧厘定咗喺一个 B 区，即系 B 嘅阶段。咁就迈向 C 嘅阶段进发，咁样去做一个目标。咁我自己嘅集团咧，我哋就希望能够睇睇可唔可以喺呢个母亲节嘅前夕咧，即系俾多一个星期啲同事咧，就再去做一个准备，咁样咧系迎接一个 C 嘅阶段咯。 我想问系咪即系话咧，你哋嘅员工未做到全部都最少打咗一针，咁所以就冇办法做到 C 区啦，系咪咁啊？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咁但系你话母亲节咧，其实就剩翻冇几日嘅啫，应该系5月9号，如果我冇记错。 系啊系啊，都仲有一个星期到嘅时间啦。 系咯，咁但系你 俾多啲时间啲同事再去预备啦，咁样。 吓，咁但系你打完第一针疫苗都要14日噶嘛？ 做 C 咧就唔需要 ，C 咧只系打咗第一针，咁就即系已经 OK 啦。如果做 D 咧，就需要打完两针而经过14日。 系吓，而你哋系你话即系希望系向住 C 迈进咧，即系话你哋估计你哋嘅员工系可以打到晒针嘅，系咪啊？ 应该系可以嘅，努力紧嘅。 系 咁當然即係站喺即係作為一個管理層嘅立場啦。即係如果有啲員工係身體真係唔適宜嘅，咁佢又出示到醫生紙嘅，咁我哋都只能夠就勸喻佢咧，係每一個星期7日去自己去檢查一次咯。都要符合政府嘅檢疫措施噶嘛。 嗯，咁我想問，即係你哋預計咧，係咪第二時如果你哋做咗 C 嘅時候咧，其實你哋係咪都會係 B 區同埋 C 區係並行啊？ 這個咧就暫時會先睇睇我哋每一間店有唔同嘅條件，因為有啲店咧佢有飲嘅條件可以間開咗啦，有啲店咧即係啲地方基本上都間唔開，你點樣去劃分咧？係嘛？甚至我有時我早排聽到有啲同行嘅行家講揾條繩攔開佢啦，咁樣即係好似平時搞清潔咁樣，咁但係你又冇咩意義嘅喎，只不過就分開咗兩扎人，但係你喺防疫嘅情況嗰度又冇咩特別嘅幫助。咁當然呢啲咁樣嘅做法，事實符唔符合政府嘅解釋咧？大家都唔知嘅。咁政府嘅政策推得咁急速咧，令到我哋都無可適從。咁所以咧，都係需要用呢啲咁樣嘅細節，慢慢喺度一路去發酵，慢慢大家去諗下點樣去解讀政府嘅政策，這個先係最主要。所以咧，好希望政府喺個執法嗰度咧，能夠俾多啲適應嘅時間，等業界。從業員同埋食客，大家一齊去適應政府呢一個政策咯。 咁嗱，但系因为如果你行市区咧，除咗员工最需要打针之外啦，咁顾客亦都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嘅，呢个亦都系另一个嘅要求嚟嘅噃。 条件啦，系啦， 系啦。咁会唔会喺有啲情况之下，你哋可能要会系全间嘅店铺都会做晒市区或者系D 区咧，即系做晒全部市区啊？ 因为如果做细市区嘅话咧，譬如讲如果假如有两台客佢冇安心出行，老人家咁你咪做唔到嘅生意咯。咁所以咧，计正咧就应该系会即系将市区扩大啲，B 区咧就少啲。B 区系纯粹俾嗰啲就嗱，譬如讲我自己嘅店嘅从业即系员工全部打晒针啦，适合晒开放成为市区嘅一个条件啦。咁但係客人未必符合㗎嘛，咁所以呢你一定要预留少部分呢係去迎接一啲只能够做到 B 区嘅条件嘅客人囉。 明白，即係一系呢就淨係做 B 区，一系就係 BC 区嘅混杂咁样。 冇错冇错冇错。 嗱，而家食环署呢，你头先都话即係有啲推行呢就都比较仓促啦，咁你哋都要花时间再去了解同埋适应啦。咁但係譬如佢而家要求食肆呢係按唔同嘅颜色咧，佢就系分区嘅平面图。其实你哋系做唔做到呢一样嘢啊？ 嗱，咁当然如果能够做到嘅，咁就梗系理想啦。呢个系一个理想嘅愿望。咁但系我觉得喺我哋嘅行家里边咧，唔系太多人做到咯。吓，同埋即系要俾多啲时间我哋去适应啊。因为你一下子要求咁多嘢，唔系间间餐厅有一个平面图喺度俾你可以即时画完之后就有颜色噶嘛，系咪？咁有啲店可能都未必有，咁你要自己慢慢再去做翻呢啲咁嘅功夫出嚟咯。咁我觉得俾时间我适应咧系做到嘅。但系太过仓促咧，就当然大家都能适应嘅。 系你哋有冇测试过嗰一个去检验，即系打疫苗咧嗰、那个嘅二维码扫描器啊？ 系吓， 你哋有冇下载咗啊？有冇试过啊？ 我哋有同事去试过，但系就初头咧好难搞。搞完一大輪都搞唔到，但係後屘咧，即係有啲同事對呢方面嘅認知比較深啲嘅咧，咁佢哋都做到，咁變咗而家咧就即係大家都要慢慢去學習啦，咁樣。 都係下載到嘅，都成功到嘅。 系， 咁另外仲有一样嘅要求咧，就系寻日食环署佢哋出咗一个叫做顾客资料记录表啦，吓。咁我想问你哋有冇了解过咧？呢份顾客资料记录表咧，系咪必须要用噶？系咪以后就唔可以再用自己设计嘅纸仔咧，俾啲即系客人去填？系咪一定要用呢份嘅记录表嘅咧？ 嗱，咁嗰份記錄表咧，原則上咧，我又覺得佢唔係話一定要用佢嘅個，只不過係佢做咗一個版本，一個模式出嚟俾大家去跟嘅啫。咁如果假如大家自己本身緊店面係用緊有啲紙仔，即係所謂紙仔啦，個模式咧係清晰嘅，有曬佢要求嘅攞低嘅寫低嘅資料嘅，咁我覺得都冇咩分別嘅啫，只不過話佢幫業界做咗一張令我哋更加清晰嘅紙仔出嚟咁解嘅啫。 明白，即係按你理解就唔係一定要完全跟曬佢嘅格式嘅，可以有其他格式嘅。明白，好啊，許美德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你，麻煩曬嚇，拜拜。 好嘅，好，拜拜。 許美德咧就係一間飲食集團嘅行政總處理嘅，咁我哋嘅電話號碼18723111，呢兩日大家出去即係食飯咧，有啲乜嘢嘅情況你哋係觀察到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啦。不過咧，亦都有一啲嘅食肆就話，即係嚟緊聽日就係5月1號啦，咁係一個公眾假期啦。咁亦都有啲嘅食肆咧就話，即係訂台都幾爆滿嘅嚇。咁但係佢哋喺運作嘅時候又點樣去適應而家呢個 A、B、C、D 嘅劃分咧？如果你有啲嘅睇法或者有啲咩觀察，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成日喺咖啡室听到嘅英文字嘅发音。Technically 嚟讲咧，呢个唔系真系一个英文字嚟嘅，系一个意大利文字咧。本身系 espresso 一个特浓嘅咖啡啊，我哋系 espresso，E S P R E S S O。有唔少人包括係講英文嘅人都會將佢咧係錯誤讀成咧 espresso 嘅，咁其實就唔需要 es 咧，我就咁 s s s 或者 is is is 就得，咁我哋就唔需要咧，好似express e x 嗰個 x 咧就讀成 x 加 k 喺度嘅 ，OK 只需要 espresso 或者 espresso。Example sentence: Can I have a double espresso, please?咁咧，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啊。為咗防止咧再有即係疫情嘅輸入啦，咁當然咧特區政府都採取咗好多嘅措施嘅。其中一個咧，尋晚啊頒布嘅措施咧，就係咧係禁止咧尼泊爾嘅航機咧嚟香港，亦都咧係將印度、巴基斯坦同埋菲律賓嘅來港嘅航機咧係亦都係即係繼續係禁止着陸噶啦。咁最主要就係因為考慮到即係當地嘅疫情嘅情況嘅。咁當局咧亦都係宣布咧會增加熔斷機制，依航班嘅熔斷機制嘅要求，強調咧個熔斷機制咧係唔會自動撤銷，即係話相關地區嘅航空公司咧，一經熔斷咧，就要待香港政府恢復復飛之後咧，先至有當地嘅航機抵港嘅。電話號碼1872311，有啲乜嘢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你嘅意見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香港僱傭代理協會嘅主席張傑文啊，張傑文你好。 你好， 系嗱，而家咧政府嘅新嘅要求啦，就系要求所有外佣喺下个月九号之前咧要进行强制检测。如果系接种咗两剂疫苗同埋经过咗14日嘅外佣咧，先至可以豁免嘅。咁政府亦都会增加最少6个嘅流动临时嘅采样站啦。咁但系全香港嘅外佣有37萬喎，咁亦都國籍即係以菲律賓啊、印尼為主啦。咁你點睇即係政府而家做嘅呢一個嘅措施咧？ 嗱，既然佢宣布咗，而家都冇得話再講咩情況噶啦。而家只不過係個時間性，因為你係9天內要有37萬人打曬咧，唔知可唔可以達到達標咧？所謂呢一方面。我就提議 強制檢測啫，依、這個唔係打疫苗，強制檢測啫。 我知就強制檢測，咁你都要時間排隊噶嘛，係咪先？ 冇錯。 仲要佢通常星期日先佢有先假期噶嘛。咁你突然間話一定要喺呢個9天內要做曬嘅，咁有啲即係僱主安排會唔會有啲困難咧？突然間，因為有啲係要上班啊，或者各方面已經係個9日內都冇假期俾佢嘅。咁突然間你要出去，佢唔係一出去即刻就可以做到檢測㗎喎，要排隊㗎嘛，要時間㗎嘛，係咪？咁呢一方面會唔會混亂呢？我係擔憂呢一方面嘅啫。 咁另外呢就係即係點樣將個訊息話到俾啲外佣知道呢？因為都大家個語言可能唔係太相通㗎喎，就算佢聽得到廣東話，係咪能夠掌握到即係而家發生緊啲咩事呢？呢個亦都未必係100%㗎喎。點樣解釋俾佢哋聽？ 其实呢，因为新闻讲咗呢，雇主一定系知道㗎啦。咁我哋雇佣界方面呢，就有协会呢会直接通知嗰啲会员嘅，有啲会员呢又再同嗰啲雇主讲，等佢间接同啲佣工讲，就要强制性要做呢个检疫。咁应该问题唔大嘅，即系可以通传得到嘅。 除此之外啦，而家仲有一个新规定咧，就系话外佣日后申请工作签证嘅时候咧，就有个新要求，就系包括咧要有认可嘅疫苗注射。咁呢度又会唔会对于你哋嚟讲咧，会有一啲嘅困难喺度咧？ 嗱，因为而家政府如果系真系宣布一定合约，即系冇打呢个疫苗就唔可以签约咧，或者续约咧，咁我谂咧就。當然有啲傭工就未必有嗰、那個 即係或者照按規矩去做咧，因為本身佢或者有啲病啊，或者好似唔適合打，咁唔知政府有冇一個特別好似同香港市民一樣，如果佢覺得有醫生證明嘅，係咪唔需要咧？咁呢一個方面，我諗政府要解釋清楚啲咯。啊，如果真係要打咗針先做合約，佢都冇辦法㗎，要做工係咪先？咁都要繼續做㗎。 但呢个会唔会有机会影响到外佣嘅人数啊，即系外佣嘅供应啊？因为你要打晒针先至可以续约、啊。咁正如你头先咁讲，即系可能有啲人未必适合打针啊，等等。咁而而家即系要外地嘅佣工咧，飞嚟香港亦都有困难，因为有一啲嘅航班就基本上已经暂停咗啦吓。 系嗱，其实所以香港有三十七万几人啦。咁你话有冇一啲人系？寧願唔要份工唔打咧，係有嘅，一定有啦，係咪？咁如果真係話要咁做法嘅話咧，我相信個影響啊都係有嘅。但係咪影響咁大咧？我哋其實而家未睇得到嘅。早幾日前我都有提議到睇個政府話新嚟嗰啲係咪可以打完針先嚟咧？咁樣咁呢一個如果行咗先咧，起碼即係喺度香港做緊嗰啲傭工都覺得。咦，咁既然嚟嗰啲要再打啦，除非你唔做工啫，系咪？咁我都要系咪？即系 明白， 即系咁谂法嘅，宁愿都系接受啦，咁样咯。 明白，咁所以我相信处理到。多谢晒你，张杰文，唔该晒。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工业大厦慢线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而家要实施近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塞到近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港岛东体育馆，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港元7.765。日元108.86，瑞士法郎0.909，加元1.227，人民币6.468，英镑兑美元1.392，欧元兑美元1.209，澳元兑美元0.77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4。港金报16,41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06美元，卖出1769.88美元。港汇指数101冇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逢吉乡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十八乡交汇处。重复一次啦，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十八乡交汇处。另外较早时在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长一阵噶啦。咁而家咧车龙东行嘅车龙啦，就由御港湾排至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近管道入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仲系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去到爱别翠湾，九龙入口呢一边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汇景花园。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宝云道，

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嘅系迪斯。 校园、爱情、运动、历史都是这位作家的小说题材。最后一集小说舞台，请来作家天航。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小说舞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已经嚟到晚上嘅6:43啦。星期五嘅呢个时段咧，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嘅。今晚我哋直播室嘅请嚟两位咧吓传媒嘅朋友，就包括咗系李月华以及咧系港大嘅傅景华嘅。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吓。嗱，呢一个时间咧，其实咧就系正正喺即系港台电视31啊，就播紧一个节目啦，就叫做《选委界别分组面面观》嘅。咁呢个节目咧就系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制作啦。咁特别之处咧就系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啊，佢做咗主持咧，就访问咧唔同界别嘅人士。譬如咧就系喺第一集咧第一晚播出嘅时候咧，佢就访问咗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黄玉山啦，咁同埋咧系九龙社团联会嘅会长陈振斌嘅，亦都介绍咗咧选委会嘅组成嘅。咁呢个嘅节目咧系会系即系将会喺港台电视31度播出啦，咁亦都咧会系有几节嘅重播时段嘅，即系话差唔多每集节目咧差唔多都会系播映四次嘅。嗱，其实即系喺立法会而家都正系咧仲系处理紧咧嗰个完善选举条例嘅草案啦，咁而家咧已经进入到去咧处理政府嘅修正案嘅阶段噶啦，咁不过咧睇咁嘅进度啦，应该都会好快咧可以在立法会到三读通过的。以往呢，我们通常就见政府官员呢是作为一个受访的对象去解释呢条条例呢到底是如何的。咁近年呢亦都可能多了一些我们叫做即是政府的宣传声带啦，咁就找来各界人士呢录一个大概可能几十秒的一个咁样的宣传啦，即是讲会有啲乜嘢制度上的改变啦。咁但是由行政长官佢自己呢是担纲做埋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呢去做訪問咧，其實都記憶之中就即係都真係比較即係少見嘅咁樣嚇。嗱，咁大家點睇咧嚇呢一個節目？唔知道有冇睇過咧？對於你啊，去進一步去了解新嘅選舉制度，會唔會真係做到啲嘅幫助咧？電話號碼18231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嘅。嗱，譬如以尋日為例啦，佢一晚咧就播兩集嘅。咁啊，尋日為例咧，就有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科技園公司嘅主席咧查毅超嘅。咁而家呢一刻又播緊啦。咁啊，兩位點睇呢個節目咧？傅景華，你作為一個即係傳媒學者，呢一個嘅向公眾去到即係嘗試去解釋政策或者係說服嘅手法啦，你點睇咧？ 我就第一日就首播嗰日咧，我就即係睇咗嗰個節目。咁、那個背景咧就係我即係知道有呢、這個即係新遊啦嘅出現嗰陣時咧，咁我都開頭以為即係其實係可能一個即係有一個訪談形式嘅模式咧，去做一個政治嘅傳播嘅手法咁樣。咁我開頭以為即係其實係一個主持啦，亦都係透過即係同個嘉賓對話咧，係為政府去解釋嗰個政策。咁但係 結果我睇完嗰、那個即係、第一日嗰個節目之後咧，我發覺其實主要係一個形式上嘅改變，但係實際上個內容咧仍然都係一種好一般嘅，好似一個政府嘅一個 API 咁嘅嘅情況差唔多。好、大家都會睇到嗰個形式咧，就係、是、兩個落地嘅二拉架啦，有兩個前面有有個兩個 sofa 兩個坐喺度對談。咁特首喺十分鐘嘅嗰個講話裏邊咧，自己開場白都講咗差唔多兩分幾三分鐘，咁基本上都係。佢當時嗰個形式，我睇落去都唔似一個主持，基本上係一直接係希望做一個解説。咁跟住落嚟就即係同嗰個家庭有少少互動咁去解釋下究竟當時係一個社區團體，究竟點解即係會成為咗呢個選舉委員會嘅即係成員。我睇喺個內容咧，即係如果我作為一個公眾係想即係了解一下政府今次。即係所謂完善選舉制度嘅一個嗰個原因啦，同埋點解會係點用根據啲乜嘢嘅條件咧，去選擇某一啲嘅團體去加入咧？咁我如果係咁聽佢嘅解釋，其實基本上冇乜特別去解釋嘅，即係佢即係講到當日嗰個團體咧有幾多成員啦，佢哋有幾多參與，但係香港其實團體人數多或者代表性強嘅團體。多的事啦，亦都我哋都知道，其實喺媒體大家都知道，有好多團體其實結果都係冇被選咗出嚟。我哋根本上聽完之後，其實冇辦法真係知道，究竟政府選擇邊啲團體加入唔加入，究竟係根據啲乜嘢嘅條件啊？咁呢樣嚟講，我自己就即係比較失望嘅。 李月華咧， 嗱，即係呢個節目就好肯定。即係好彩唔係港台製作啦，即係係政府製作，咁係一個宣傳節目啦。咁如果我就用個宣傳角度切入啦，即係你要宣傳嘅話，咁你點解揾一個嗰、那個認受性好低，或者好多人咧見到個樣子我就想轉台唔想睇嘅特首去做咧？咁即係我成個我睇咗兩集，我第一個是黃玉山啦，同埋琴日嗰個係查魏超咁，即係我好同意你講嘅就係、是、其實係解説唔到啲咩嘢，反而即係俾我感覺就係、是、你又捧下我，即係即係讚下你，嘉賓又讚下特首，特首又讚下嘉賓咁，即係其實係做唔到你嗰個解説啦。咁同埋如果你真係講宣傳嘅話咧，頭先我講即係你都可能要揾一個感覺上都好似客觀啲，或者係最少即係即係觀眾會花少少時間睇咁樣。咁我唔覺得特首係一個啱嘅角色咯。我睇完曬兩集之後，只係覺得滿足咗一樣嘢，就係特首想做主持，特首想講嘢嗰種嘅感覺。咁而唔係觀眾想聽你講嘢。 但係李月華你就話，即係特首未必係一個合適嘅角色去做呢個宣傳啦。但係佢係特區嘅首長，而其實佢自己亦都話，即係呢個完善選舉條例咧，佢會係一力去負擔曬即係相關一啲好重要嘅工作，亦都當初係佢咁講嘅噃。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佢作為一個嘅特區嘅首長去做翻一啲嘅宣傳，其實唔係一個恰妥嘅安排咩？ 我頭先我同意阿 Daisy 頭先個講法咧，即係我完全同意啦，即係特首係其實應該係擔翻個主動嘅角色去參與去向公眾解釋。咁但係問題就係、是、究竟佢應該係用一個解釋嘅角色咧，定係一個主持嘅角色？我諗呢個其中一個咧，大家即係唔係即係基本上我自己聽落去嗰、那個過程咧，其實特首其實唔係好。即完全係覺得係有一個主持，其實喺主持，你喺個十分鐘裏面佢自己主動講嘢其實都唔少 嘅。即係你覺得係喺如果純粹我哋喺個節目上嚟講咧，其實佢混雜咗兩種嘅身份啦，即 係 既做主持又想做解説，咁但係究竟係咪解説得到咧，或者係講到即係大家想知嘅嘢咧，你就有質疑啦。 所以我覺得一個形式究竟係主持好乜嘢都唔係最重要，問題就個內容啊。即係我哋究竟公眾其實因為其實今次咧嗰個成個即係所謂完善嘅選舉制度，基本上係冇一個公眾諮詢喺度。 咁喺個冇公眾諮詢嘅情況之下，其實公眾係好多好多不同嘅疑問嚇、啊，即係大家已經問咗好多噶啦，即係媒體亦都提出咗點解某啲團體有，點解啲有某啲團體就冇咧？啊，點解過往其實嗰個代表性啊，即係公眾有一個普及嘅平等嘅權利去參與個立法會，今次係？明顯就減少咗，點會有人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咗嘅選舉制度呢？咁呢啲係其實係最緊要去解説嘅問題。但係而家你係喺度係同兩個即係觀眾係講下，你吹捧下我吹捧下你咁樣，呢啲係對解釋其實係冇好處。 嗯，你要話 我從嗰個功能，即係佢推出呢個節目就係話要解説嘛。從呢個功能面，我就覺得係失敗嘅，即係好多嘅問題係解説唔到啦嚇。咁淨係想，即係淨係一方面，我想講嘅嘢就係、是，即係我唔理你聽想唔想聽咁，即係我個感覺就係咁咯。咁如果你從嗰個功能面，你真係想解説嘅話咧，可能開多幾次記者會啦，或者係一啲甚至無你幾台聯播嚇一個即係聯合記者會，可以俾記者或者唔好淨係記者啦，你真係係揾唔同嘅代表嚟到去將個即係喂。特首你就係解説啦，我其他人問翻你問題，你點解呢樣嘢咧？咁我覺得咁樣你即係從一個功能面，即係你可能大家你講完之後，大家都唔係好同意你嘅講法都好，但係起碼咧，即係做到一個所謂解説，解答咗某一啲疑問嘅作用咯。而家呢個形式係做唔到，即係純粹係我想我係特首，我想講嘢啊，即係我就挑選一啲嘉賓咁其實係咁嘅啫。 但係如果針對嘅對象，如果你頭先譬如傅景華話要去解釋咧，點解係揀選某啲團體嘅，佢嗰個嘅挑選嘅準則係啲乜嘢？你覺得佢依方面就解釋唔到啦。但係呢、這個會唔會係只係針對即係、就是、一般嘅觀眾而言咧？而對於嗰一啲本身已經係喺選委會入邊有份或者喺個邊緣地有份嘅人士？可能佢對於即係入邊嘅一啲嘅仔細安排咧，仲會有機會有少少唔同嘅意見嘅。不過大體上佢哋都說服嘅。其實係咪可以達到一個說服嘅效果？即係話其實佢個目標嘅觀眾究竟係唔係針對普羅大眾，定係針對某一啲嘅群體咧？ 我覺得你問咗一個好好問題嘅，即係我都同意。基本上我諗特首其實今次呢個咁嘅設定咧，基本上個目的唔係為咗向大眾宣傳，佢可能係想對佢哋佢想提出嘅即係一啲嘅觀受眾咧，係去用一個方法去有機會去接觸佢咁樣。即係我亦都有啲人已經提出咗一個好比較。即係即係有可能即係出現所謂嘅利益衝突嘅問題，係其實選委會嗰啲組織究竟係嘅成員，嗰啲係屬之乜嘢成員啦？其實基本上係一個政策局嘅一個決定，而政策局係特首委任，而政策局委任咗一啲成員之後，第時將來咧佢亦都會選一個特首，而而家嘅特首有可能將來就亦都係選特首。咁其實基本上喺呢個過程之中，我已經睇到有一啲咁嘅可能嘅利益衝突喺度。佢可能係用透過呢個咁嘅方式，去用一個形式去選擇去接觸，或者用一個種形式去做俾其他嘅選委睇。佢其實係有一個好強嘅選委嘅支持。咁亦都可能係形成咗另一種嘅即係政治效果。咁所以我反而覺得咁去理解，可能更加即係合理。即係我就唔覺得佢根本係對象係對公眾，可能佢對象係最低處選委會，亦都唔需要對公眾啦。佢根本就對公眾冇呢個問責嘅權力嘅。 不如我哋听听听众嘅一啲睇法，好唔好啊？电话号码1872311啊，无论咧你有冇睇过呢个节目啦，即系你点样睇呢一个嘅宣传嘅形式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系啊，你好啊。 系你好， 我想讲第一样嘢咧，就系佢系有一个角色嘅利益冲突先。即系佢喺算。玩緊，我都唔明佢而家想做乜。佢而家即係日都唔係講嘢咧，就出風頭見鏡上鏡。但係佢知唔知道而家香港人？我諗有70%-80%以上，一聽佢把聲，一聽佢樣子，即刻刪走，係完全拒絕嘅。 嗱， 佢如果佢想 promo 佢啲嘢嘅話，唔該佢揾個好睇啲嘅人，走出嚟講，就反而好過佢自己喺樹出風頭。佢而家出风头，想做明星，我唔知佢想做乜。 嗱，但李女士，点解你会觉得佢有一个角色嘅冲突呢？ 因为佢而家嘅呢个选委会咧， 其实将来就是选特首的。 嗯。 咁呢个系咪佢角色冲突？佢而家根本上佢摆到明，佢系想再参选噶啦。 嗯，即系你觉得喺咁嘅情况之下，就唔应该由佢去担纲为呢、這个节目嘅一个主要人员去同其他嘅选委对抗翻。 我而家去令到呢班人有个压力感，就系、是，我第日可能要选你，如果唔系你又点点点点点，即系其实佢一样系比较压力人哋。 嗯， 佢亦都系在表扬紧佢自己。 嗯，好。 如果你话要计选举嘅话，其实佢出镜都多咗啦，又。 好，嗱，呢个系李女士嘅意见啊，多谢晒你。我哋听多位李先生啊，李生你好。 系两位啊，三位你好。 你好，系有咩睇法？ 我好同意啱李女士所讲，我都有同感，就系、是、其实林郑你会唔会真系唔识避嫌？你知唔知道你而家已经有咗利益冲突？因为林郑咧之前亦都系提见，即系表示佢会下一届有机会重再选，但系你而家所 佢冇好明确地去讲呢点， 但系佢暗示啦， 呢个系你嘅解读啦，李生 系啊，大家 你嘅解读 啦，但系就系佢而家访问嗰一班咧，将来咧就系提名委员会，就系审查委员会。就是控制去选举呢一班人。如果是你而家咁样咧，喺个节目咧，你就去鼓励佢，佢又去赞赏你，你又去涂脂抹粉，佢又为你涂脂抹粉，将来互相涂脂抹粉，咪即系利益冲突。即系啱李女士所讲咧，唔只系林郑一个有利益冲突啊。连而家你呢一班所谓嘅提名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呢班人啊，都有利益冲突啊！ 好多谢晒李先生，不过咧系资格审查委员会嘅全部嘅名单咧就未出嘅，咁同埋政府亦都会喺呢一度咧提出一啲嘅修订嘅。嗱，我哋听完两位听众嘅睇法啦，即系李月华，其实如果你觉得政府系真系，想喺呢个阶段仲想做啲咩解说？除咗你头先提嘅，即系开多几次记者会之外咧，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做到咧？ 其实真系冇嘅，即系因为你见到而家立法会审议都系一定过嘅。个修订我相信系一早预咗，即系一啲粉饰一下啦咁。咁你头先啱啱讲一点就系话。其实他的对象可能不是公众，是一些边缘一些的、可能选委会有机会做选委会的人的对象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不应该用这个形式，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很多公帑、大气电波。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浪费的，因为如果你 target,即是你的目标是一个这么小撮 的群体而不是公众的话，你用这个方式，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政府其实也很浪费大众的钱的。 不如呢听一节七点钟的新闻。七点钟新闻回来呢，想讲另一个政策解说，就是疫苗气泡。 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重申，港澳是否恢复正常通关需要视乎香港疫情而定，最起码要香港新冠病例连续清零14日才具备基础条件。何一成出席一个活动后回应港澳旅游气泡时表示，现时仍然是讨论阶段。他日前出席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与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交谈触及过相关问题。另外，听日起一连几日的劳动节假期，澳门预计有内地入境的旅客会增多，各部門已經增加人手應對，衛生部門會在各口岸加派人手檢查出入境旅客的健康碼和核酸報告。天氣概況，廣東地區天色普遍良好，風勢微弱，本港下午多處氣温上升至31度左右。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低氣温大約23度，日間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星期日天氣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一仍然有幾陣驟雨。而家嘅氣温26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逢吉乡对开架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咁就喺新田公路去上水近逢吉乡架早前系有意外，意外虽然清理好，一带嘅交通咧仍然系比较挤塞噶，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另外在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都是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亦都已经清了场，车龙一带消散，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同埋过海嘅车龙都排到去近启德隧道嘅管道入口。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车多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骏发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近封措施已经取消。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海丰园，而西行过海龙尾在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的桥面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大会堂。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苗气泡就可以开始做了，稻苗学会主席徐文伟， 接种或者开放整个业界抱住正面态度去做，因为疫情又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大的影响。 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 香港有多少人打了针以上啊？实际个人黑嚟唔嚟到啊？大家都存在一个疑问。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逆境之下，我哋系咪只可以挨打？ 要换下对方。当疫情变咗常，世界又点自强？点打呢场硬仗？ 全新电视节目《逆境看世界》，从首尔、柏林、巴黎到阿尔卑斯山， 近至澳门， 远至北极， 香港导演身处异地，第一身记录当地抗疫自强嘅故事。 星期六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咧，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噶。今晚直播室嘅两位嘅传媒嘅朋友咧，分别就系李月华以及系港大嘅传媒学者傅景华噶。嗱，头先都预告咗啦，就系、是、我哋咧想依节咧就先讲一讲咧，就系疫苗气泡之下一啲放宽咗防疫措施咧嘅政策嘅解说噶。咁首先咧都系要解释一下咧呢个 A B C D 餐啊吓。A、B、C、D 就其实是讲紧咧，就系喺唔同嘅条件之下，食肆可以放宽佢哋每嗰个营业时间啦，同埋每台嘅人数嘅，包括咗咧 A 类咧就系冇一个疫苗嘅要求啦，亦都唔需要顾客用安心出行啦。咁但系佢嘅堂食时间咧就去到夜晚嘅六点钟，每台嘅人数上限咧就系两个人。而 B 类咧就系亦都冇一个疫苗嘅要求嘅，顾客咧系可以填纸仔啦，或者系用安心出行，营业时间咧去到晚上十点钟，每台人数上限就系四人。嗱，呢两类咧其实而家都系行紧嘅，原先系行紧嘅。咁新嘅就系 C D 类啦。C 系啲乜嘢咧？就系员工最少打一针，然之后顾客咧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营业时间可以去到午夜十二点，每台人数上限六个人。D 类咧就系员工完成打咗两针，亦都系过咗十四日，顾客最少打一针。顾客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钟，每台人数咧就系八人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譬如其他嘅处所，包括咗系酒吧啦、浴室啦、夜总会啦、卡拉 OK 啦、派对房间啦，就员工同埋顾客咧必须要最少打一针，以及顾客必须要使用安心出行，然之后就可以营业到凌晨两点，以及咧系两个人一间房嘅卡拉 OK、派对房间。就是每房是两人，而酒吧每台人数就是两人的。至于麻雀、天狗、耍乐处所，员工最少要打一针，顾客要用安心出行，营业时间去到午夜十二点。至于每台的人数上限就没限制，不过打麻雀都是四个人一台的。那大家真的听完之后，真的不知道其实这个这样的政策是行紧的了，但是你掌握又有几多呢？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啦。咁啊，头先我解说完 A、B、C、D 餐啦。咁其实咧，对于一啲食肆嚟讲咧，佢哋觉得呢两日嘅即系执行上面咧，都仲系有一啲嘅混乱嘅，包括佢哋都未系太掌握到底，即系譬如应该有一啲具体嘅细节，譬如要划分 A、C、D 区啊，系点样去划分法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啲嘅即系新嘅规定咧，系喺政策推行嘅时候咧，食环署先至去推出，包括咗要交平面图啊等等。咁两位，你哋觉得喺个政策解说层面点样评议今次以疫苗气泡方式去放宽呢啲处所嘅营业限制咧？李月华， 即系头先燕平你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即系你个解说就非常之清楚。但系咧，即系我相信，即系新闻界都好努力地咧，各个机构咧都做表啊 ，A、B、C、D 啊，即系去尽量去解释清楚。但系我都同意嘅就系，其实你睇完之后一阵你就已经唔记得啦。第一。第二喺現場執行，我都唔知現場嘅飲食業嘅員工咧，佢點樣執行咁多咁複雜？你頭先嗰個解説咧，即係話喺一個固定咁樣嘅情況底下嚇。咁、如果我哋一班朋友個組合啊，有啲打咗，有啲冇打，咁一齊去食飯，咁點咧？咁即係你好似話我哋好似好刁轉啲刁民咁去諗呢啲咁樣嘅問題出嚟 咁，你就要去思慮咯。 咁嘅現實就係咁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政府即係諗一啲嘢出嚟，諗到咁複雜，即係我相信係大家都有共識，就呢樣嘢真係好複雜嚇。咁嗱，我自己即係做新聞啦，我其實一聽到即係之前一聽到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已經問。咁你廁所點分啊？你話有一個叫之前叫 clean zone 嚇、啊，即係咁樣啦。而家叫分 C D 區啊，乜嘢？咁我話你廁所點分咧？你又可以俾個餐廳有一啲嚇、啊，即係少啲所謂冇打疫苗嘅區，有啲係打咗疫苗嘅區咁。咁你咁個廁所點分啊？冇得分喎、啊！而家香港餐廳點有可能有幾個廁所俾你分啊？咁原來廁所唔使分嘅。咁我就問咁原因咩原因咧？個去廁所嘅人咧？会戴口罩嘅咁，我觉得都几好笑嘅，即系如果你咁样分，系因为惊住有啲譬如 個感染嘅問題，你要分鬆嘅話咧，廁所就因為佢戴咗口罩，所以唔分嘅話咧，咁即係好荒謬啦。因為你諗下，好多時候封樓啊嘅原因係咩？因為原來話嗰啲排泄物咧係驗到有病毒，咁所以咧就成層樓都要封咁。咁同戴口罩有咩關係咧？ 嗯， 咁我真係好唔明啊呢樣嘢。 傅景華咧，全醫角度點睇？ 我先講個 Daisy 頭先講嗰個形式咧，即係實際上即係頭先首先我要即係多謝陳志明頭先嘅解釋非常清楚，我覺得係比好多政府官員解釋更加清楚。我因為我都係即係睇完之後咧，我亦都係睇咗好多媒體嘅表咧，我都係純粹理解。咁睇完之後，哦，係我明白，但係真係轉頭真係冇辦法操作得到。我想睇講翻頭先一個即係做法就係我哋。其實咧係過往一年多咧，其實政府喺推出好多一啲即係防疫嘅措施裏邊咧，其實咧來來去去從來都係成日都落翻係同一樣問題，就係佢哋推出嗰個咁嘅措施咧，其實咧喺一個原則上佢哋有個政策嘅目標，但係實際操作上咧，其實係好多好多。一啲好啲咁嘅操作上細節上嘅問題咧，係冇辦法係真係可以做到一個防疫。佢好多人都問咗，究竟嗰、那個科學嘅根據係究竟係四人啊、二人啊、八人啊？即係好多一路都係咁，即係其實都佢都講到係其實好隨意。我諗頭先提到即係洗手間嘅問題，我相信咧，其實咧可能佢根本就從來冇考慮過。當有媒體追問嗰陣時候，佢哋就即係有辦法，冇辦法兜啦，咁就答你啦咁樣。我相信其實係好多依咁甩漏。咁其實亦都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反映咗一樣嘢咧。依、這個唔係純粹傳意嘅問題咁簡單，依、這個係咧其實喺而家成個防疫嘅措施嘅政策推出嗰個過程之中。嗰班人咧，其實係同前線執勤究竟係點防疫，係一個好大嘅脱節。佢根本就佢唔好知究竟係應該點樣去操作，實際操作。總之我拋咗個政策，你哋去諗點去啦。我已經聽到好似有啲食環署嘅同事咧，都好似提到咧，即係佢哋都好難理解究竟點樣實際上操作。佢哋前線嘅同事都有啲都唔知點樣應對咁樣。咁依個我覺得係一個反映咗好大問題，即係其實而家唔係一個新問題，一路以嚟都已經出現咗依、這個即係上邊嘅政策推出同實際操作上，首先喺租係唔可以執行啦，即係執行上好多困難。二其實基本上亦都同嗰個幾個科學根據嗰樣嘢咧，係已經有啲脱節。即係頭先提到話點解嗰啲洗手間嗰個空間嗰個風險咧，係會低過喺出邊一啲 clean zone 裏邊戴口罩嘅風險。亦都有人提過點解十點鐘同十二點鐘就爭嗰兩個鐘頭咧，係會有出現一個咁大嘅即係個風險嘅改變。嗰啲完全其實冇辦法解釋，佢哋係一個好隨意咁去作出一啲咁嘅政策推出。 咁但係喺政府嘅角度咧，佢哋都有講過，就係我哋都要令到個社會咧恢復翻個正常運作啊嘛。咁所以佢哋先至用呢啲嘅方法，因為如果你繼續咧係一刀切咧，好似而家咁樣，就係、是、硬性規定，即係每台四人啦，咁樣營業時間至晚上十點啦。咁對於嗰、那個同埋有啲嘅處所咧，仍然係唔可以開業，因為譬如喺之前咧，即係酒吧、浴室、夜總會、卡拉 OK、派對房間咧，呢啲嘅行業咧其實係最受打擊。咁因此佢哋就话，即系为咗令到呢啲嘅行业都可以恢复翻啦，咁同埋令到社会正常运作啦，咁所以佢哋就用呢啲嘅方法去即系处理咯，咁啊尝试用一个即系唔同嘅分级制，即系其实佢哋嘅最终目标咧，不断解说就系话希望个社会系正常运作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其实因为如果你话要绝对嘅即係科学性咧，有阵时有一啲嘅即係科学家都话即係都相当之难嘅，啲疫苗嘅专家咧，佢哋都话相当之难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其实係唔係真係我哋要用一个咁科学嘅眼光去睇呢啲嘅规定，而忽略咗佢本身嘅目标咧？ 我唔同意咁講，因為我覺得其實而家我哋只要睇翻而家全世界好多地方，而家最科學地去即係點去再面對呢個防疫情況咧，其實就係即係鼓勵打疫苗，即係用盡其他方法去鼓勵。而家有好多地方已經去到即係例如四成啊、五成啊咁樣。其實政府其實喺而家情況咧，係應該盡量去諗下究竟點解公眾係對。接種疫苗咧係有一個咁嘅抗拒，應該係去理解究竟個問題喺邊度，先至再去再決定。 但係呢個不是一個即係 都某程度上是鼓励大家接种疫苗的一个措施嘛。你就是接种了疫苗，跟住你就可以获得出行的便利嘛。即系亦都有一些人士同以色列的情况咧，系加以类比，就是你打了疫苗，你就可以喺进入去某些餐厅啊等等咯。其实而家香港的情况是不是类似咧？ 我就觉得，我就正正觉得，其实我就好好怀疑究竟呢个咁嘅措施系真系能够改变到即系公众对疫苗嗰、那个即系抗拒嘅情况。我第一就可能官族政府就要问咯，究竟点解仍有好多嘅公众咧系对个疫苗咧系有个即系唔敢即系去打，或者觉得有一个抗拒我理解啦，即係當然呢個亦都即係其實我都未有所有嘅即係客觀嘅數據睇。其實好多時佢哋可能對第一，即係對嗰個疫苗本身嘅一啲即係副作用嘅一啲嘅即係關注。如果係一個副作用關注嘅話，你就算點鼓勵你，哇！我哋可以出去食嘢啊乜嘢，其實唔等於佢可以令到佢哋改變個諗法嘛。而亦都有一啲人士咧係。本身係根本啦，佢哋冇唔可，即係佢哋本身係對自己嘅即係嘅健康啊，係有個即係擔心，即係佢哋本身佢未必一定係即係好一個好多大病咁，但係本身佢可能有一啲病痛，咁但係佢好擔心嗰樣呢樣嘢可能影響到佢，咁呢樣嘢大家都唔好清楚啦，係有個即係不確定嘅因素喺度啦，咁但係似乎我覺得喺令到公眾動。唔好即係對個究竟實際上嗰個疫苗，即係兩隻唔同嘅疫苗啦，可以造成嗰個健康上嗰個即係影響，或者邊個應該去打，邊個唔應該去打咧？其實嗰樣嘢咧，其實應該可以做得好啲，去改變。即係嗱，我舉個簡單例子咧，亦都有啲前線嘅醫生。我其實我自己打疫苗之前，我都走去即係問過醫生。我問嗰個醫生，佢都同我講，其實咧，我都。佢都覺得咧，其實政府冇乜俾一啲好具體嘅指引，究竟我係可以打定係唔可以打因為佢冇辦法即係完全知道，即係我做咗一啲即係血液嘅測試啦。咁但係佢冇講清楚，究竟我係究竟邊啲係超過標係應該唔得，邊啲唔超過標得，有啲有啲唔係好清楚可能而家可能有啲改變啫嘛，我就即係早前去做。但係我想指出就反映到咧，其實就算醫生自己本身都唔知道究竟。個病人係可唔可以打？咁你一般民眾點會有一個信心去做呢？其實嗰樣嘢係其實我反而覺得嗰個係一個根源問題多過究竟你用一啲其他嘅方式去鼓勵。 嗯，李如華有冇補充？ 我完全同意呢一樣嘢啦，即係而家呢啲防疫措施啦佢所謂進一步開放咁，咁一就係令到個社會個經濟係逐步恢復啦呢個目標咁。但我想從餐廳的角度咧，嗰、那個俾佢哋嘅 burden 咧，即係嗰個 負擔， 嗰個負擔咧，即係仲重過，即係仲重過以前好多。你話整體嚟講，餐廳佢個衞生措施啊，各樣要做好呢、這個，我諗所有嘅食客啊，各樣都其實都同意嘅。但係呢一個而家咁樣去分 A、B、C、D 啊，咁我睇唔到佢真係做到呢樣嘢。咁呢個係一個問題。第二，除咗阿馮景華你講嗰啲健康嘅理由之外咧，我諗我哋都要接受一樣嘢，就係香港嘅社會其實喺經歷過呢一兩年嘅時候咧，其實社會對政府嗰個不信任係好大嘅。即係同樣嘅情況，可能喺其他國家咁，佢個鼓勵即係啲人有反應咁，但係喺香港。對政府的不信任嗰個咁大嘅時候，你到底點樣能夠對症下藥呢？你如果你唔去認知有呢一個嘅不信任嘅時候，你以為而家以色列咁做就得，新加坡咁做就得，點解我哋唔得咧？咁呢個係不切實際嘅咯。 嗯，好嗱，疫苗氣泡呢個議題咧，我哋傾到呢度，休息一陣啦，講翻一個就社會同埋傳媒界特別關注嘅議題就係、是。乜嘢叫做假新聞呢？所謂針對假新聞嘅立法，其實世界各地又點樣做？係咪真係做到呢？會唔會變相咧係危害咗即係新聞自由同埋監察政府嘅功能呢？電話號碼18721，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傾呢個議題啊！ 西杰，有冇支勁啲火力嘅望遠鏡喺度啊？ 做咩瑞文？你唔係孭咗一支喺身嘅咩？ 唔得啊！我呢支唔够劲啊！我要睇远啲，数清楚香港嘅黑脸皮路。 唔使啦，我同陈家俊揾嚟咗香港观鸟会嘅代表，佢哋已经数清数楚，真系少咗。 而我就请嚟香港纸品回收商叶文琪讲下纸循环系点。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任何的放宽都涉及风险，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要一个安全的放宽，疫苗气泡我们就觉得都是基础来。 政府日前宣布启动疫苗气泡，食肆要延长营业时间，员工甚至食客都可能要打针，有业界反映做法复杂，局方会怎么回应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陈亮君、高福慧，今个星期六请来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话号码18723111，直播室我们今晚的传媒朋友就是李月华和港大的新闻学者傅景华。其实近几年大家都有听到有一些的特别是政界的人物，某些的政界人物或者某些的人士，他们就鼓吹要立法是打击假新闻的这样。而较早之前其实近排就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亦都说会调查尝试以假新闻危害香港安全的人。因此呢外国记者会亦都是去信邓炳强，请他澄清三大疑问，包括了假新闻的定义，什么形式的报道会构成假新闻等等。而个复信就是由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他去回信的。但是他在个回信里面，如果我看回个资料就是似乎是没有解答到这个外国记者会所提出的问题，包括是假新闻的定义，什么形式的报道会构成假新闻等等。咁个回信咧就只系一再强调咧，就系警方一直尊重言论自由同新闻自由，喺唔影响行动效率嘅情况下，警务人员咧会协助专业采访工作。亦都提及咧，自2019年起啦，除咗发生一连串冲击法治嘅暴力示威活动，假新闻同偏颇新闻嘅报道亦危害公众安全，并扮演关键角色。警方会继续探讨可行方法，将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嘅。嗱，首先傅景华，你曾經即係亦都講過啦，就係假新聞咧，你覺得個確切嘅形詞咧，應該係叫做失實資訊。咁但係點樣嘅失實資訊先至去點樣嘅程度先至構成一個失實嘅資訊咧？錯一粒字係咪一個失實嘅資訊咧？ 我先解釋咗點解我用失實資訊先。咁即係我首先要確定咧，即係喺呢個即係全球咧，不單止香港啦，其實喺過去咧出現好多一啲失實資訊喺媒體上喺網絡上出現。呢、这個問題咧係即係需要正視嘅，我哋一定要諗辦法咁啊，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咁但係咧，我唔同意咧，就係咧，而家政府有啲官員或者個別人士咧，就將呢個問題咧就好簡單化咗，用假新聞呢三個字去形容。啊，首先咧，好多嘅失實資訊咧都並非新聞嘅，佢亦都係一啲其他可能網絡上一啲個別人士去做，佢哋未必用一種新聞形式去做，而亦都我哋發現咧。過往好多失實資訊咧，係來自政府嘅。即係舉個例，我哋睇到即係最明顯就係2016年啦，喺美國個選舉裏邊嗰陣時咧，係俄羅斯政府咧係即係干預一個即係選舉。而今個禮拜咧，歐盟咧亦都出咗個報告咧，就有關一啲關於一個疫苗或者一個即係新冠肺炎咧出現一啲假消息咧，係來自中國政府同埋俄羅斯政府去帶動嘅。咁所以我唔完全唔覺得我哋應該將呢個問題用假新聞呢三個字去形容，我哋應該係用失實資訊去形容咧，係比較恰當嘅。咁好啦，咁你問我點咩叫做失實資訊嘅定義咧？咁我同意呢個嘅定義啦，同埋即係喺過往咧，即係呢幾年咧，其實好多地方咧都有過一啲類似嘅一啲立法嘅方法去進行嘅，但係其實都冇辦法即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解釋，究竟點為之失實資訊？舉個例，有部分咧就係可能會理解為一啲未得到官方嘅確認嘅一啲信息，咁就理解為失實資訊。亦都有一啲咧，就認為咧係應該有一啲未有一啲確實嘅一啲實質嘅事實去證明而提出咗一啲一啲消息，亦都可以理解為有啲叫所謂嘅失實資訊。咁其實亦都有一啲提出咧，就係喺某一啲特別嘅場合出現嘅咁樣。 嗱，不如咧呢個我哋喺答半新聞翻嚟咧，繼續請阿傅景華詳細解釋。電話號碼18723111。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首次出现源头不明的变种病毒本地个案，患者是一名39岁菲律宾佣工。政府宣布全港家庭佣工必须在5月9日前接受强制检测，但如果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并过了14日可获豁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确诊菲佣在病毒潜伏期和传播期间有机会曾经和其他外佣聚会和接触，为审慎起见决定要求全港外佣强制检测。政府亦正研究日后外佣申请签证时加入新要求，包括续约时必须接受新冠疫苗注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政府确定细节后会再详细交代。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首次出现源头不明的变种病毒本地个案，涉及一名39岁菲律宾佣工。他确诊感染 N501Y 和 E484K 变种病毒株，和他同住的一名10个月大女婴同样被验出涉及这两款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今次涉及变种病毒的个案，相信和本港其他三宗涉及变种病毒个案并没有流行病学关联。确诊菲佣曾到访的东涌商场、街市、超市、公园等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大批东涌居民要检测。设在东涌北公园和富东村的两个流动采样站今日大排长龙，有人等了3小时才可以做检测。政府下午在东汇城对开加多一个流动采样站，又延长强制检测限期至5月2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很多同乡会都积极参与香港事务和回乡投资，将同乡社团纳入香港政治体制很有道理和有必要。林郑月娥在本台31台电视播出的选委界别分组面面观节目中，访问身兼全国政协常委的江苏社团总会会长唐英年。唐英年说，同乡会在过去一段时间表现团结，社会运动期间除了参与撑警活动之外，较早前亦支持完善选举制度。林郑月娥解释，选委会界别分组中未有潮州同乡社团的原因，重申特区政府有规有矩和有客观标准。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印度总理莫迪致慰问电，表示十分关切印度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唯有团结合作才能够最终战胜疫情。中方愿意和印方加强抗疫合作，向印方提供支持和帮助。他相信在印度政府领导下，印度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嗰宗坏车啦，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啦，慢线有坏车噶，龙尾就排到去近星河名居。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就一路排到去近星河名居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现在车龙暂时排到近马会大楼。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马坑涌道，现在启隧去尖沙咀方向还是比较车多一些，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还是需要间封的。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受泽安村的坏车影响，龙尾都是排到去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多车，龙尾排到去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仲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去中九龙诊所对开的桥面。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那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那段车多挤塞的，龙尾接近丁九桥。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人人都觉得阿彪唔讲嘢，其实佢想讲嘅嘢都放晒喺开心谜题嗰度。 喂，阿彪啊，开咪啦！ 够钟啦咩？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荣、杜文蔚、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朝朝都有彪爷开心谜题啊！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来到晚上的7:3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呢，星期五晚继续有我们的两位的传媒朋友，分别是港大的新闻学者傅景华以及是李月华的。刚才呢，就是傅景华跟我们讲的呢，就是这个即是假新闻，他认为是应该用失实资讯去到形容呢，会是更加即是恰妥的。咁亦都解释了呢，为什么他会用失实资讯。咁头先亦都讲到一个位置，就是有些地方用什么方法去界定这些失实资讯呢，可能就是譬如是官方没有去证实的消息，咁就可能会界定为一个失实资讯啦。咁样 我想再即係讲返头先我讲真个即係所谓假新闻这三个字，我喺度即係公开呼吁啲政府官员啊，或者即係警务处长啦，即係唔好再用呢三个字去推出或者去再解说有关呢个咁嘅立法。呢三个字基本上喺点解会普及呢，其实喺2016年呢，係由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当时呢佢係用呢个三个字呢係形容当时呢反对佢嘅一啲美国媒体嘅。咁当时其实实际上呢，其实制造得最多即係去失实信息嗰个就係、是、其实就係、是、即係特朗普本身。咁所以我觉得即係如果作为一个爱国者自讲嘅，你冇理由即係再去用一啲西方即係政客所用嘅一啲字眼呢去推出一啲香港嘅法例，用返啲正確嘅字眼，就係、是、一个失实资讯嘅立法。咁我觉得呢个咁样係鼓励公众可以多啲去讨论。返去究竟点为之，点去定义呢，我承认呢，喺过往我去了解 睇即係其他地方嘅做法，究竟係點樣去定義嘅話咧，其實喺裏邊有好多唔好清楚或者好難去界定所謂咩叫失實信息嘅。即係舉個例子，頭先我都提到啦，就係、是、有啲可能就認為一啲未有官方確定嘅信息就去發布咧，係一啲叫失實資訊。咁但係明顯呢個咧，就其實係好難操作嘅。即係我舉個曾經提過有舉個例子咧，就係假如即係雖然香港嘅機會好微嘅，就係、是、香港地震咁樣，我哋每個人都係夠感受到咧個地下有震。咁但係其實官方未公布喎。咁如果我哋傳出而家係地震啦，咁係咪其實一個失實資訊咧？咁呢個即係會出現啲好荒謬嘅情況。咁另外另一種情況咧，就係、是、舉個例就係、是亦都喺其實喺好多地方都出現過，喺國內尤其是出現得好多咧，就係、是、喺當時嘅情況出咗個消息，咁而係被有關方面或者公司又好政府又好去否認咗嘅，咁但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又證實咗嗰件消息係真喎咁樣，咁佢喺嗰刻咧被否認嗰陣時咧，係咪理解為失實資訊咧？如果後期又證實咗係一個確定嘅信息嗰陣時，咁又點去處理咧？咁究竟係點樣去操作呢一個嘅理解咧？而家最出現嘅情況最擔心嘅咧，就係好多地方嘅操作即係去定義呢個失實資訊咧，都係由執法機關去執行嚇。咁呢個就係最危險。嗱，就係我哋見到有好多地方，佢哋喺即係去判斷究竟係失實資訊嗰陣時咧，好多時係不能夠咧分辨究竟嗰啲係叫所謂嘅失實資訊啦，定係官方唔喜歡見到嘅資訊。咁喺嗰個咁混淆嘅定義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執法機關係可以好隨意地用一個冇乜條件嘅方法之下，界定咗呢啲嘅信息咧，咁就會出現一啲好危險嘅情況。 李耀华， 我同意，即系政府其实一路去讲假新闻咧，即系呢样嘢咧，其实俾公众啦吓，尤其新闻界嘅感觉就系，佢其实系针对紧新闻界，佢唔系真系认真地咧系想去处理所谓失实资讯嘅问题。咁其实而家政府做嘅嘢系好矛盾嘅。咁一方面咧，你要针对新闻界，但系同时间咧，新闻界好多查册。我哋要核实一啲内容先至报道嘅工具啊，即系公司查查好，即系汽车查查好，咁又唔得，即系取消咗嗰、那个或者系或犯法，直情告添，而家又罚埋添，咁即系呢一个好矛盾，即系你唔系鼓励，即系啲信息你要去核实出嚟报道咁，而系咧你又将啲工具完全系拎走咁，但系咧你而家又话咧要罚。即係假新聞咁，咁到底係嗰啲係你唔喜，即係官方唔喜歡嘅東西，就係假新聞啦，定係真係個事實性有失實，導致到有啲好嚴重嘅後果，先至係一個失實嘅資訊咧咁。咁我好同意就係大家再討論嘅時候咧，即係唔好被官方嗰個假新聞咧呢三個字去引導啦。如果真係要討論呢樣嘢，即係我睇嚟咧，似乎都係勢在必行咁樣。即係我哋將個範圍就係即係拉翻去，即係失實資訊係咪真係點樣影響咗社會咧？其實我知道好多而家民間團體咧，其實做緊啊 fact check， 即係做緊，即係政府唔知道有冇幫，即係有冇俾一啲協助佢哋去做嗰啲 fact check。因為其實有即係大學又有啦，有啲自己組成嘅組織都有啦，即係去嚴謹地去做一啲將一啲嚴重失實嘅資訊咧係點樣澄清出嚟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值得鼓勵嘅。 其實呢我亦都睇到呢就係、是、近排有唔少人啦都列舉啦譬如唔同嘅地方佢究竟有啲乜嘢嘅法例嘅規限呢譬如有報章呢佢就話法國呢喺1881年呢就頒布咗新聞自由法啦列出一啲呢係譬如誹謗啊侮辱啊出版呢或者複製錯誤嘅新聞啊捏造啊偽造啊或者係謠傳新聞並造成擾亂公共治安嘅後果等等如果話佢係惡意發布嘅話咧，就會係罰款啦嚇。咁亦都根據依啲嘅引述咧，亦都話即係如果佢破壞咗軍隊嘅紀律同埋士氣，那個罰款咧係會更加高啦。咁此外咧，法國咧亦都喺2018年咧通過咗一條都相當爭議嘅條例，不過佢就主要咧係針對選舉嘅，就係話即係如果喺個選舉期間有人散布一啲嘅即係叫做 不實嘅信息啦嚇，咁就會咧係受到一啲嘅限制咁樣嚇，咁呢啲係法國嘅一啲嘅情況啦咁樣。咁嗱，我想問啦，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外國呢啲嘅做法，其實係咪真係要諗似乎即係有啲人係話就住呢個失實資訊，即係阿傅景華唔中意用假新聞啦。失實資訊立法係有其必要性嘅咁樣，我哋應該點樣去睇呢個議題呢？特別就係佢哋似乎係覺得針對而家個社會氣氛之下，更加係講到明呢一類嘅叫做即係假新聞啊，佢哋認為假新聞嘅立法咧係非常之必要嘅。點睇咧？ 我完全同意咧，即係而家喺社會上出現一個失實信息呢個即係情況咧，社會係需要有一啲回應嘅嚇。咁啊，但係咪用立法方式咧？我哋如果喺全世界經驗，我哋見到仲有好多其他嘅做法。舉個例，頭先都提到啦 ，fact check 嘅服務啦，即係有啲就鼓勵民間去做，有啲一部分係由政府去協助去成立啦，亦都有好多係做一啲教育工作啦，即係協助民眾啊，怎去理解究竟一啲嘅即係點樣去接收信息啊，或者增加我哋所謂嘅 media literacy 嘅一啲嘅做法啦，咁樣咁唔一定立法係一個最好嘅舉動。我覺得個社會係需要去諗下，究竟係用啲咩方法去處理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啫，如果我哋睇其他地方嘅一啲嘅立法咧，其實有唔少咧，其實佢哋嗰個擔心咧係針對一啲國家層面嘅，係針對佢哋國家裏邊嘅，即係影響佢哋自己民主社會嘅一啲嘅操作。舉個例，頭先提到法國咧，其實佢2018年嗰個立法咧，係擔心咧佢哋個選舉咧係會受到一啲外間嘅即係干預咁樣。喺美國就未明立法，但係美國喺2016年因為曾經受過即係喺俄羅斯嘅干預嘅情況之後咧，佢哋自己做咗好多嘅一啲方法，例如佢哋同即係社交媒體又多做多好多嘅唔同工作咧。咁你睇今年佢嗰個選舉咧，亦都冇睇到一啲好大量嘅即係失實信息出現。咁其實我哋睇到咧，即係如果就算從美國個情況咧，佢哋又買一次教訓喺2016年之後咧，跟住落嚟咧，其實有一啲其他嘅即係點樣同嗰、那個經營商或者同啲網絡商咧，佢有一個合作咧，其實係有一啲其他嘅方法去回應。我反而覺得咧，其實今個禮拜咧，即係歐盟其實提出一個報告咧，亦都提出咗其實歐洲有好多國家其實擔心嗰個喺一個國家層面啊，例如即係個國家層面嘅影響。咁如果係國家層面，基本上你用本地一個立法咧，其實係咪真係有作用咧？我覺得大家即係公眾係需要去討論。 嗯，不如我哋听听咧，有位听众嘅睇法先啦，好嘛？吓，有梁先生啊，18731，你好，梁生， 系， 你好，有咩睇法啊？ 系，咁我想讲几点啦。第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我唔系好明嘅，或者唔好同意咧，教授佢将假新闻就自己再定义为一个叫失实资讯，即系资讯同埋新闻咧，我相信大家都识分噶啦。资讯系可能你网上边你见到所有嘅一啲资讯资料都叫资讯，但新闻咧系讲紧系一啲机构，即系例如苹果啊或者系东方，佢哋发出嚟，即系啲传媒机构发出嚟嗰啲先叫新闻啊嘛。而家个问题系在于，唔系话啲网上嘅资讯好多假嘅资讯啦，呢样嘢不嬲都知噶啦，由嗰个互联网世界发生到而家一直存在嘅。但系而家最大嘅问题唔系嗰啲资讯泛滥啊，而系好多传媒机构佢哋所发出嚟嘅新闻，佢哋过往 suppose 佢哋应该有公信力嘅，但系佢哋都要去做假新闻，呢个先系重点啊嘛。即系举个例子，你可能你大家都知苹果，基本上每日都喺度做假新闻嘅，然之后咧有人信，呢个先系对个社会有个好大嘅影响嘅。因为大家都明白就是在网上的资讯其实是不可以尽信的，但是问题就是可能有些人是对于这些传媒机构所发布出来的信息呢是信到十足十的，所以我觉得教授你将这个假新闻和这个失实资讯去混为一谈呢，其实某程度上是将焦点转移了，就是说令到大家误会了，其实以为这个社会只是得失實資訊呢個問題咯。 梁先生，不過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如係要立法嘅時候，就不應該針對一啲網上嘅資訊，而淨係針對一啲新聞機構佢哋所發布出嚟嘅新聞資料，係咪？ 嗱咁樣嘅，因為我覺得失實資訊本身就唔啱啦。但係問題就係要睇一個嚴重程度啦。即係話，如果你喺網上邊，你正如謝教授都有講嘅，喂，點樣為之失實先？係咪講出一句話啲叫失實先？咁呢啲嘢可能喺網上邊好多無心之失嘅，或者純粹一個玩笑。但問題係呢樣嘢係 suppose 唔會存在喺傳媒界噶嘛？你唔會發布一個新聞出嚟，然之後聽日同全世界講話，唔好意思，我尋日嗰個講笑嘅啫，或者嗰次係一個笑話嚟嘅。是一個反諷嘅故事嚟嘅，咁然之後呢啲先係冇辦法接受嘅一個資訊嚟嘅，所以我相信第一步你真要立法嘅話，其實嗰個規管嘅範圍應該先係新聞傳媒界咯。 嗯，傅景華想回應一下。 首先感謝呢位聽眾嘅意見啦。不過我想講咧，就係呢個有關於唔好用呢個假新聞呢個字咧，唔係淨係我講嘅，即係喺英國嘅國會咧，喺2018年曾經發咗個報告咧，佢都講明咧，以後都唔好再用即係fake news 呢個字去形容，而改用 disinformation 或者 misinformation 去講。個原因正正係我頭先就講，就係話。其實本身呢個字咧，係有一個西方政客咧，去作用嚟咧，係回應一啲佢唔同意嘅一啲媒體嘅。如果真係愛國或者愛國者自講，係唔應該再繼續用呢個字眼。此其一，此其二嘅話就係、是、失實資訊本身係其實個內涵係包括咗即係其他嘅資訊。我同意可以包括即係新聞嘅資訊，但我唔好明白頭先位聽眾所提嘅話， 梁先生， 每一日都有一份報紙都喺度做假新聞。我想佢開澄清，究竟佢唔同意嗰啲新聞啦，定係嗰啲新聞真係假嘅？因為我就覺得其實政府又好，一啲公眾又好咧，成日都會覺得咧，我唔同意嗰啲嘢，嗰啲就假啦咁樣。但係實際上 不 假喺邊度咧？ 呢度我想請阿梁生補充埋呢一點啦，好嘛？梁生，請你補充咩叫假新聞咧？ 假新聞，我顧名思義啦，就即係話佢明知呢件事唔係真嘅，或者佢想達至一個某一個目的，然之後將嗰件事重新演繹出嚟，令到佢去有人去相信啦。咁呢個咪就係叫假新聞咯。即係你問我點解會針對某一張報紙，其實唔係我針對啦。咁佢真係咁樣做，咁然之後我唔知係想袒護佢定係點啦。喂，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當我唔知有冇時間啦，我講少少啦。就當時佢呢個蘋果日報，佢將佢有一次咧，就有個教師啦，就去鬧啲警察。然之後咧，佢第一次嘅頭版日報就係話英勇警察，咩見義勇為啊！然之後無良教師跟住痛罵警察。點知咧呢樣嘢就俾啲網民鬧爆咗啦。然之後佢同一個標題同一件事，佢將句話完全調翻轉，就係話正義教師敢於出聲，然之後鬧爆黑警，類似咁嘅故事。咁你諗下呢啲咁嘅新聞，其實佢想表達嘅咩意思咧？佢可以傳遞嘅咩信息呢？其實即係話同呢件故事，其實只係任得佢去包裝，然之後傳遞一個假嘅 message 出嚟，就希望去誤導呢個社會咯。 嗯，明白。好多謝曬梁先生嘅補充啊嚇。傅景華有冇啲補充回應？ 反而我覺得正呢位聽眾帶出咗個好好問題咧，就係、是、其實乜嘢叫做？失實信息咧，其實原來大家都好多唔同嘅理解，即係頭先根據依位聽眾嘅解釋，其實係一個包裝上，即係佢覺得唔係，即係佢想見到一個嘅事實咧，佢就認為係一個即係失實信息咁樣。 其實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即係有啲事情咧，你個經過你就可以數碗數碟啦。咁但係當中你用啲乜嘢字眼去描述嘅時候咧，呢度就會加咗你自己嘅主觀嘅投射，或者你嘅即係主觀嘅感情，而係唔係就係大家如果唔同意嗰一啲嘅描述嘅字眼，呢、這個就成為咗一個叫做假新聞咧？ 呢、这個就係其中一啲有啲人士咧，包括有聽眾嘅理解，究竟係咯咁，但係依個未必係同意，即係如果有啲人係同意嗰個咁嘅描述嘅字眼嘅話咧，佢可能唔覺得依件事係一個所謂嘅失實咯。咁依個已經係出現咗好多唔同嘅灰色地帶喺度。咁、我哋理解嘅即係所謂嘅失實信息咧，係一啲事實上，即係例如即係你講咗係有依件事發生，冇依件事發生。咁呢啲可能係一啲事實嘅樣，即係我話地震，其實冇地震咁樣。咁呢啲係即係你可以去核實得到嘅信息，就唔係話有個形容詞，究竟你同意定唔同意作為一個失實信息嘅定義。 即係嗰個演繹就係另一個問題啦。最主要就係本身嗰一樣嘢嘅描述是否準確啦嚇。李耀華有冇補充？ 我諗頭先有觀眾佢講嗰個例子就係正正好啦，就係、是。 第一就是到底有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是有一个老师闹过警察，是不是？至于那个是叫正义老师啊，定是不正义啊，那个是正义的警察啊，定是不正义啊，这个即是第二个层次咯。即是到底有没有这样事发生咯。咁你即係等於而家一樣，即係譬如話政府就話咧完善咗個選舉政府啦，中央政府、港香港政府都係話完善咗個選舉制度，但係好多市民亦都覺得就係、其實咩完善呢？其實係將應有嘅選舉嘅權利，或者大家對聯合聲明嚇或者基本法當初賦予保障香港人嘅選舉嘅權利咧，係剝奪咗，即係一啲都唔完善咁。咁如果我哋持一个咁样嘅观点嘅时候，系咪叫失实咧？呢个系就系问题啦。 好。嗱，关于咧究竟香港系咪应该就住一啲即系失实资讯咧进行立法啦？我相信呢个都迟啲咧，仲会有继续讨论嘅。剩翻少少时间咧，其实我想好快地去讲一件嘅事件嘅。咁就牵涉到咧审计处嘅报告，因为审计处就长期地都对唔同部门咧。做一個行功量值噶啦，然後發表報告啦。咁其實過往嚟講咧，一般審計處發表呢啲報告嘅時候咧，就總會係包含埋佢哋被去審計嗰個部門咧嘅回應嘅。咁然之後咧，就由立法會嘅政府帳目委員會咧挑選某啲嘅項目咧上去進行聆訊。咁一般嚟講，通常喺進行聆訊之前咧，就即係被審計嗰一方嘅部門咧，就未必會有一啲好高調嘅回應嘅。咁但係近日咧，就住咧。即系审计报告入边咧，针对住入境处咧嘅三个事项，一个就系有关于出生登记嘅一啲逾期未办理出世纸啦，一个就系关于死亡登记啦，一个就系关于婚姻监礼人啦，同埋咧假结婚嘅个案积累啦。咁喺发表咗即系呢一份审计报告之后咧，入境处咧佢就发表咗一个嘅回应。咁佢个回应咧最主要就针对咧系即系几个都有回应，但系针对假结婚嗰度咧，佢特别就指出咧，就系话，对于一啲不懂刑事调查嘅人胡乱批评执法部门嘅个案处理手法，严重破坏入境处专业形象，该处深表遗憾嘅。咁而审计处咧，佢寻日咧亦都系有一个新闻稿啦，就根据翻即系政府嘅财务通告嘅规定咧，就系话，政府账目委员会同政府都同意咧，喺报告书提交俾立法会省览至进行。公开聆讯的一段时间咧，双方应该尽量避免公开争辩委员会进一步调查事项。两位好快地点睇今次入境处的呢个举措咧？ 真系做咗咁耐，即系审计处嘅报告咧，即系其实真系未见过一个即系部门咁样回应啦吓。我谂个严重性系即系第一，即系呢一个回应系话唔识刑事调查，胡乱批评。破坏专业形象，咁系咪即系话有一啲地方有啲嘅范围啊？即系无论嗰个入境处或者第日其他嘅部队纪律部队都好，系审计处唔喐得嘅，系唔可以去审计嘅，系咪咁咧？咁如果系真系咁嘅，可能系咪个规章上系咁？咁审计处咧就越咗权咧？如果呢个系事实嘅话咧，佢应该唔系用一啲咁样嘅字眼咯，而系你话系咪审计处系超越咗佢权限去做呢样嘢咯？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审计处亦都佢有佢嗰个权限去做呢样嘢嘅时候，你唔同意嘅时候，你当然可以去反驳嘅，或者你即系提翻即系部门嗰边佢困难好，或者佢其实有啲地方系咪真系审计处系睇唔到嘅咁，咁呢个其实成个机制咧系有机制，即系部门可以回应噶嘛。咁但系而家佢嗰个咁嘅新闻稿出嚟嘅时候咧，就真系新闻喎，即系大家见到呢句嘢嘅时候咧，就即系叮一声，即系点解两个部门系咪发生咗咩事咧？系咪嗰个提即系个制度而家系即系我哋到而家都有少少摸不着头脑，就系到底个。即係個制度係行之已久地係相當好嘅一個審計嘅一個制度，係點解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咧？ 我好短嘅回應咧，就係其實我都好擔，即係我都好擔心，即係其實過往嘅即係幾年啦，其實喺社會上咧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架構係其實形成咗一個所謂嘅。即係制衡政府嘅角色咧，包括咗即係立法會啊、媒體啊，咁但係呢幾年我都睇到，其實呢啲咁嘅機制亦都係即係受限， 政府內部其實有兩個機構是做這些、抗衡的，一個就是申訴專員，另一個就是審計署。過往呢，剛才正如阿 Jason 說，是行之有效一個機制呢去做這個監察，但現在似乎這個功能呢是逐漸呢是受到打擊的。 咁我哋都要留意呢，究竟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會唔會就住呢份審計報告嘅依個項目啊？